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哈，叫做《宝船的秘密》。这本书呢很好玩啊，也很好看。为什么好玩？为什么好看呢？一会儿啊，这个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家讲完了之后呢，啊，我想各位朋友们就知道了。那今天呢，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航海博物馆开放管理部文创设计师黄家乐。哎，家乐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张秀婷。秀婷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呢请到二位啊一块跟大家说说这本这个宝船的秘密哈。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你二位谁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宝船的秘密这本书大概的内容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啊，这个我来介绍吧。 嗯 啊，宝船的秘密这个书呢，主要是针对3到8岁的儿童。这个书是用立体结构和互动机关的方式，介绍郑和下西洋，比如说他7次下西洋都去到哪里，然后总航程是多少，郑和的宝船有多大。它是怎样建造出来的，然后它的桨呀它的橹呀都有什么样的科学的原理， 嗯， 这个宝船船上会运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哪些是输送到国外的，哪些是引进到中国的， 哦， 然后这些船员他们在船上是怎么样交流的，因为他们的船队有几百艘船都在海上航行，那他们之间是怎么样去通信的，包括他们比如说观测到有礁石或者是有海盗，他们怎么样相互沟通，然后怎么样定位，在海上定位测海水的深度啊，还有测他们的位置呀等等这些然后包括郑和下西洋对中国还有海外都有哪些影响，都会在这个书里面讲到。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啊，大家呢应该说都比较熟悉了，其实从我们这个小学啊就应该知道哈，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这种出版物啊，包括一些比如说学术文章哈啊，包括很多历史故事啊，讲过很多很多次了。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想到来做这样的一本针对3到8岁的孩子，对他们来讲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的这样的一本书呢？ 我们最初呢其实是有另外一套书叫做奇思妙想，这套书呢是针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各个方面的科技，比如说印刷术啊造纸术啊就各方面都有，这其中包括中国古代的造船科技。然后在做这套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中国古代的造船科技和航海水平是很高的，但其实我们对这段历史就是中国的航海水平并不是有特别好的认知，因为我们在提到航海或者航海文化的时候，我们提的可能大多都是哥伦布、麦哲伦，这样的环球航海家，对中国的航海可能就是没有觉得有那么厉害。但是我们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发现原来中国的航海水平是很高的，尤其是在当时已经是世界领先水平，包括造船的技术，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段历史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去读到，就是让孩子去真切感受到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到底有多好，然后我们的外交家郑和到底有多厉害，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吧，所以我们想拿出来就是专门做一本书给小朋友看。 对，而且这本书啊是一本立体书哈，打开之后和一般的书不太一样。这本书呢也是由这个中国航海博物馆和这个咱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是联合打造的哈。那这里我想问一下二位，那么这本书在这个打造的过程当中双方是如何分工的， 各负责哪方面的工作，二位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到这个黄家乐先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博物馆这边最初接到的是出版社这边的一个项目的征询，然后我们也是对于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馆呢是比较注重于航海文化的传播，知道有郑和下西洋，关于郑和宝船这样一本书的话，我们是非常支持的。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呢，就已经在博物馆里成立了一个项目小组，由文创团队这边主要负责，那跟馆里的一些藏品研究部，包括藏品修复部和我们的一个传播中心的一些专家和同事呢，经过仔细反复的推敲，然后也是为了这本书去找了大量的一些图文资料，和在这个文稿策划和宝船的规制、船体的制造、航海技术等方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审核，包括这本书从脚本到线稿再到立体书样，也是凝聚了我们创作团队和博物馆多方的一个力量。 这是由这个中国航海博物馆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吧？出版社这方面呢？ 我们这边就是最先提出这个选题，然后提到选题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大纲，就是这本书我们想要讲哪些，包括哪些知识点，而且我们定位是一个立体互动书，然后这个立体结构和互动机关就需要有人来完成，所以就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合作公司去完成这个立体机关做的这个白模啊，包括后续的这个色稿呀，这些都是合作公司我们一起共同完成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比如说对这里面的内容还有史料图进行考证，包括它这个宝船它的船舱里面放了哪些东西，这些都是要有考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书稿拿过来我们先会审核一遍，如果我们觉得没问题才会给到博物馆让专家来审核，再进行反复的修改。包括这其中有一些机关它是怎样动的，它这样动是不是符合这个当时的这个使用场景。 您说的是书里的机关是吗？ 对， 立体机关。 对，有的是能抽拉，有的是能转，有的是翻，就这些机关就是它是不是实现了它真正的功能，然后这些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初判，然后也会给到专家这边让专家来看，让他也去感受一下这些机关做的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我们再去做结构的调整。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像这样的这种立体书哈，打开它这个图画就能把它给立起来，但是合上呢就是扁平的哈。 对， 像这种设计就是由专门的公司来设计是吧？ 对，现在就是有很多工作室会开发这种立体书的项目，然后这种立体书呢，它会让孩子觉得很新奇，就是从平面当中的这个图画一下子跳到了眼前，成为一个实物。然后同时这个过程当中，它又能和这个内容不断的做互动，它能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内容所表达的含义。因为3到8岁的小朋友他不认字，很多时候他是靠看图还有听父母去讲解他去做被动的理解。那么就是这种互动的形式呢，他其实是可以自己用小手去探索，然后他就主动发现，哦，原来这个图和这个机关它有这样的就是配合，那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内涵呢？那父母给他一讲的话他就会很明白了。就是一般小朋友玩这个书能玩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就觉得有好多内容可以看。 但这本书啊看着挺大的这样的一个盒子哈，实际上页数并不是很多，那您说小朋友可以玩好几天，他是主要是玩那些小机关是吗？ 对，他会玩小机关，然后他会看仔细看上面每一幅图，就是我们这个书当中包含的，比如说在船舱里面他都会运哪些东西，比如说有珠宝、有丝绸、有茶叶，就每一个小图他都会有一个翻或者有一个小机关，然后小朋友就非常沉浸在这种探索当中，他会打开这个机关看这个里面有什么，然后这个船舱这个格子间里面有什么，他会很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就是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探索发现的过程。 另外就是其实在北京哈有很多博物馆， 比如说像我们的大家很熟悉的哈，这个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像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啊，其实他们也都会多多少少的讲到涉及到郑和下西洋，涉及到中国的航海技术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最初在有这样一个创意，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为什么就挑中了中国航海博物馆？ 这个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选题之前，就跟黄老师有过一定的接触，就我们是在书展上认识的。我们在做这个选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到就是跟上海的这个中国航海博物馆，我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就是非常高效。我们提出来的素材需求，博物馆黄老师这边都会很积极的响应，就是他对这个项目很看好，很配合。同时，馆内也有很丰富的这个藏品，包括就是比如说一些沉船它打捞上来的文物啊，还有一些史料啊，包括中国最早的船是什么样，就是它有一个单独的历史馆去展示这些相关历史内容，而且就是我们对于航海博物馆这些专家他们都非常权威，我们在内容的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依赖这些专家，就因为就是毕竟也是一个海滨城市吧，对这个航海文化其实是比我们内陆有更深刻的研究的所以就是在多种原因的促使下，我们跟中国航海博物馆的合作就非常融洽，非常的顺利。 所以这里呢，我想问一下黄家乐哈，从咱们中国航海博物馆来讲，我们是专门向大家展示我们中国的海洋文明、航海这么一家博物馆。那么它的这种特色和其他的，比如说刚才跟大家所讲到的，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也会提到航海的内容哈。那么和这些专门的这种综合性的博物馆相比，它的最大的特点有什么别的博物馆所没有的东西啊？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中国航海博物馆呢，是主要是以一个航海专题性的博物馆，基本上是比较全面的展现了中国航海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西方的航海技术与内容。我们有设置了航海历史馆、船舶馆、海员馆，包括渔船捕鱼的专题展区，包括航海与港口馆、海上与海上安全、军事航海馆，包括各类航海体育与休闲专项的展区。那是相对于比较全面的展示了中国航海的一个文化。 大家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理解说，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一个以农耕这样的方式啊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啊，而且呢，虽然它的海岸线很长，但是呢，基本都是内向型的这样一个民族的品质和性格和欧洲的这样的以海上文明为主的国家不太一样。那么我们来向大家展示我们中国航海的文明，主要是希望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我们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到虽然是航海史的话，可能是西方这边可能相对于说大家所熟知一点，但是从最早我们远古时期的一个独木舟，包括后面的一些春秋战国啊、秦汉啊这一些舟船的一个演变的话，我们所想让大家了解的是中国的一个航海史和航海技术是非常独特的。那包括其实说回我们这个宝船的秘密的话，像郑和下西洋这个航海事业所体现的就是我们中国在世界的航海事业中是遥遥领先的一个地位。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是说我们的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壮举，它所代表的是世界航海事业的一个最高峰。虽然即使我们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我们所呈现的是对于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采用的是非常一个和平和稳定的一个手法，那不像一些西方侵略性的航海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这也体现了可能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品质。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像郑和下西洋是发生在15世纪左右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呢，我们中国的这种海洋文明哈，比如说从这个徐福东渡啊，从鉴真东渡，我们都需要通过利用这种海上的技术啊，来进行不断的去发展。那郑和下西洋十五世纪，距离现在已经过了这个五六百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宝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大小、形制啊，包括它的在里面所使用的各种技术，包括刚才这个秀婷所说的船上装载的东西啊，结构这些。我们是如何来考证，如何去确定的呢？ 这个是有一些困难，因为郑和下西洋那些史料就是在历史上很多都被焚毁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官方的史料是挺困难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查找一些比如说就是造船厂他们之前的一些历史数据包括在打捞沉船的过程当中打捞上来的那种锚，就是当时那个宝船上用的那种锚，它的一个大的规格，来推算宝船的一个数据。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能够查到一些文献资料，都是根据这些去做的推算，包括一些文学资料，就比如说瀛牙胜览呀，还有这个武备志啊，郑和航海图集，从这些文献当中都能够略知一二吧，就是都能够推算出来，就是这个宝船它的规格有多大，它是几桅几杆几桅几帆然后它船上都带什么东西，包括船上都会有哪些人，比如说有翻译啊，有这个船长啊还有官员呀，有文官呀，有武官呀，还有就是做饭厨子呀，包括还有算命的，还有就是看星象的，就是这些全部其实都是从这些史料还有文学作品当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个过程是比较 那从我们这个中国航海博物馆的角度来说哈，那么对于这种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我们在这种藏品方面在这种专家方面，对于我们这本书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哈比如说他收集到的史料的一些正确性包括这个船的这样的形制它承载的东西这个呢，我们也请这个黄家乐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这边馆内是请了船舶的专家和研究郑和下西洋史的专家去提供了一个书单，那这个书单里包含的大部分都是明代的一些书籍，就是关于郑和下西洋郑和宝船的一个构造尺寸这一些，那包括像张老师这边所提到的一个瀛牙胜览还有客座展语、书园杂记、新错胜览、西洋帆图志，这一些的话都是明代的一些流传下来的书籍。那相对于郑和下西洋这个年代来说的话，更近一些，更具有一个史实的价值。因为郑和下西洋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有存在一定的争议性。那直到当时是一个梁王墓的一个金定的挖掘，上面所刻述的是记录了郑和在第五次下西洋的时候用他所带过去的一些物品去交换了这样一个金锭，从而就是坐实郑和下西洋这件事情的一个真实性。那我们也是根据一些文献资料的考察和我们自己馆藏的一些图库，包括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路线图，去仔细反复研究，然后去为我们宝船的秘密这本立体书提供这样一个文献支持。 因为我们也知道郑和是七次下西洋哈，那我们这本书里面是就是按照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来为小朋友们介绍呢，还是说按照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来架构这本书呢？我们请秀婷跟大家说一说哈。 这本书其实不是像主持人所说按照时间的顺序架构的，它其实是一个算是基础认知吧。比如说第一页就是打开是一个船，让小朋友知道这个船长什么样，然后上面几个桅杆几个帆， 他七次下西洋分别是哪一年，然后去到哪些地方，这是第一页会介绍的内容。然后第二页会介绍这个船是怎么造出来的，就是在这个造船厂，这个大船他们当时的造船场景我们进行了一个还原，就是每一个工人都会做哪些工作，他是怎么样去动的，怎么样去控制方向的，然后包括这个大船是怎么样出海的，会在这一页介绍。这相当于就是对当时的造船技术做了一个介绍，做了一个科普。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不是有200多艘船都同时行驶在船上吗，就是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型，比如说他是这个雁行的船队，然后这样的船队都有什么样的好处，除了宝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船只，比如说有粮船是运输粮食的，然后有战船是专门去就是机动作战的，然后还有水船是专门储存淡水的。 对，要么的话海水没有办法直接饮用嘛， 对，如果我们不告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可能会以为那所有船都是宝船这样的咯，那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细致的分类，就是同时航行的船都有哪些啊，所以第三页其实是对一个船只船的队形的一个介绍，然后接下来就是再带你走到船的里面来看一看嘛，然后船的里面都有什么，就是都有哪些人在船上生活和工作，然后他们平时生活都吃什么都会做什么，在这个书里面都会有体现，然后接下来他们一起行驶在这个大海上，是怎么样相互通信的啊，就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它有旗语呀，还有灯光呀，还有这个喇叭呀，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他们这些怎样相互通信，包括如何辨别航向如何去绘制海图如何去测水深，然后如何规避这个海礁等等这些吧，就是相当于它的一个航海黑科技在当时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然后再往后就是他们在海上航行碰到了海盗怎么办，因为西方都有这个海盗文化嘛，就是海盗盛行，其实中国也是有的中国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海盗叫陈祖义，然后这个海盗也是被郑和船队给拿下的，所以当时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就是这种侵袭会怎样，然后他们的船上都有哪些武器装备然后最后就是其实就是他去到国外之后对当地都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线索呢其实是让孩子就像你要开始坐船一样，首先我看到这个大船长什么样，然后接下来我再去看一看这个船怎么造的，然后我登到船上来看一看，我下到船下面船舱里看一看，然后我再到甲板上看一看，然后看看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像一个真实的体验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他也跟着船队一起去体验了这次下西洋的航行。 那这样一个线索的确定是由咱们出版社这个方面来确定的，还是由这个咱们中国航海博物馆这方面来确定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出版社这边最初做出来的一个策划的大纲，然后我们其实是在对儿童阅读的兴趣在比较了解的一定的基础上，我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线索的安排，最初和这个还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在给到航海博物馆的老师以后，老师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那我们其实又做了一些调整最终出现的是这个形式。 也问一下黄家乐哈，比如说我们在看到最初的初稿的时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比如提了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然后我们出版社又在哪个方面做了修改，也跟大家讲一讲。 对于主要的一些史实和这方面的资料的话，我们也是请了研究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提的意见。那专家当时提出，对于郑和宝船最大的一个船型是多少帆和多少尾，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然后我们也是给到出版社这边，出版社这边也是跟我们的创作团队这边进行了一个交流，然后及时的所去修改了这样一个模型。那包括其中有一些比较小的细节包括水密隔舱这样一个中国航海古代的造船技术，那所呈现的方式是不是用别的方式会对于读者来说更清晰一些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一些方面去做了一个调整，包括郑和七次下西洋所经历的一些具体到达的地方也是做了一个讨论。像这些小的细节的话其实还挺多的。 编辑部的故事， 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二位也跟大家介绍了哈，郑和下西洋应该说是一个壮举，而且呢，代表着我们国家这种航海水平的一个巅峰哈。那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到明代初叶啊，到中叶这一段时间来讲，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了。那么我们从现在来讲，去回望5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我们去评价郑和下西洋它的意义所在。那么他郑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之后，是不是又给我们中国后面这样的一些航海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二位也跟大家讲一讲。 郑和下西洋这个历史事件对后续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嗯， 其实我们说小了，从海外进口到中国的香料。比如说乳香啊、墨药啊，这些很珍贵的香料到现在中国都还在使用。 嗯， 包括有一些染料，这些染料后来在清代都成为王公贵族他们最青睐的那种染料。 嗯， 然后这个是比较小的，然后更大的一些方面就是郑和下西洋他去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他给海外的这些人，因为当时东南亚国家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然后郑和下西洋去到那些地方，就会给当地的居民帮他们打水井，甚至到非洲都有很多三宝井，然后还会教给他们制盐工艺是怎么样制盐的，怎么样做豆腐甚至怎么样种水稻，然后这些对东南亚国家都有很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就是东南亚很多国家到现在它还保留着每年祭祀郑和的这种大型的仪式，每年就像过节一样，就是非常盛大，他们就是还是非常感恩郑和当年就是对他们做下的这些功绩。然后包括其实还有一些现在中国的一些东南亚华侨，很多都是当年就是郑和船队的船员留在当地，对当地文化就很喜欢啊，或怎样就留在了当地，和当地人通婚，然后其实都是他们的后代。所以就是还是影响很大的，包括当时中国的造船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当时的这个技术水平也是沿袭到现在的。 对，没错啊。黄家乐对于郑和下西洋它的意义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郑和下西洋呢，是作为中国世界远洋航海史的一个典范，它充分的证明了当时中国在世界航海事业中的一个领先地位。郑和船队是和平之旅，不仅从未占领过别国的一寸领土，而且是展现了中华泱泱大国的一个风度，保证了中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使得当时明代朝廷在西洋各国威望大增。那他郑和下西洋这些壮举对于现在来说的话，是推动了我国的一个航海事业的发展，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一个航海活动。同时也是促进海外贸易、扩大中外经济交流的一个发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本这个郑和下西洋啊，宝船的秘密这样的一本立体书哈，给孩子们读的。刚才秀婷也说了哈，主要面对的是3到8岁的孩子。那么我们通过这本书，能够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们3到8岁的孩子了解到一些什么？那除了说郑和下西洋这件事情本身之外，是不是也能够通过这件事情让孩子们了解到我们中华文化、中华历史的一些什么东西？哎，我们也请到秀婷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在做这个书最初想要孩子了解的就是首先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让孩子对航海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就是在海上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而且就是他们的船队每一次出海可能都要长达半年以上，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去应对，比如说怎么样洗澡啊，怎么样喝水呀，就这些基本的海上的这种航海的一些生活常识，小朋友可以做一个就是了解嘛，就是一个大体的科普。然后这是第一个层面。然后第二个层面，我们是希望孩子能够了解到中国的这个木船 比海外的这些钢铁大船还要厉害，还要大，而且当时我们的海上贸易也是做得很早，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现在小朋友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就是运送到中国的，比如说红木啊，还有珍珠啊，还有燕窝呀，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时运回到中国的，包括甚至他们就是据传说啊，就是这个麻将也是当年郑和船队在海上他们作为消遣娱乐发明的一种游戏。 哦， 对对，所以 因为当时在海上的确没有什么事儿可以干，就是 海上的生活很枯燥， 是的 啊，对，包括在海上为什么要请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其实是心理医生，当时看来其实就是类似算命的，就这种角色的人，这个人在海上生活时间太久了，他会感到有些漫无目的，或者说就是心情上会有波动，就是会对他心理造成很大影响，所以郑和船队在这方面都非常的关注，就他会带这样的人去给船员做心理疏导，让他有一个就是精神目标嘛，这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当时的郑和船队其实对方方面面的规划都是准备是很充分的， 是的， 对，然后我们也是想让孩子知道，就是在这么一个航海活动当中都需要有哪些角色去扮演什么样的工作，这其实是一个知识的科普。再一个就是中国的古代科技我们都能够认识到的是西方的科技都比较发达，然后很多的现代发明都是西方发明家发明的，但是我们对中国的一些古代科技就是了解比较少，那我们希望这个书呢至少能让孩子在造船科技上对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有一个了解。这是第二层，然后第三层呢，我们其实是希望小朋友能够了解的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一个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的文化，我们去到海外诸国都是用这种和平的方式和他们交朋友，和他们进行物物交换，这个精神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这个是我们就是最后想能够传递给孩子的，那孩子如果能够理解这一层意思是最好的。 没错哈，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读了这本书哈，能够看到在五六百年前我们的先人是如何对外面的世界进行更好的探索的。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孩子们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可能还有一重含义，就是我们要对这个世界保有一颗时时刻刻的好奇心，去探索我们的未知的世界。可能我们现在技术更发达了，但是呢，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探索是永无止境的也是我们通过这些图画书我们的童书，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给孩子们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宝船的秘密》这本书的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